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在一声声爆炸中，十二根蓝银草先后破碎，但那刺骨的疼痛以及自身火元素爆炸所产生的震荡，却依旧令火无双痛不欲生。一直强忍着的一口逆血也终于在空中喷了出来，终于挡住了最后一根蓝银草。火无双拼尽全力才控制住自己的身体，双脚落地，不至于再次出丑。同时他也迫不及待地爆发出了一连串的攻击，唯恐那恐怖如灵蛇般的蓝银草再次缠绕到自己的身上。 你输了。 火无双这时才回过神来，定睛一看，脸上惨白一片。他这才发现自己已经出了比赛场地，正好落在边缘一米外。他才明白过来，唐三之所以要将自己甩起来，又挥出十二根蓝银草抽击自己，并不是要把自己攻击到如何，而是利用蓝银草抽击的力量和自身身体爆炸的力量，把自己送到更远的距离。出了场地就意味着失败了。 比赛结束。 火无双怔怔地看着唐三，他并没有不服气，相反，他发现自己心中产生的挫败感竟然是那么强烈。对阵唐三，火无双面对的不是他的控制，而是他的强攻。控制系魂师的精准，强攻系与敏攻系结合的速度与力量，从双方第一次接触到最后的结束，他连缓过气来施展更强魂技的机会都没有。而唐三施展的最多也只算是第一魂技，甚至还不是第一魂技的全部。唐三是将暗器中锁类施展方式用在了自己的蓝银草上，其实早在以前的流星人锤上他就用过，但这些天的苦修却令他真正的认识到了唐门绝学与魂技结合的重要性，他这才真正的将二者结合在了一起。42级对42级，获胜的一方魂力消耗几乎可以忽略，这就是唐三苦修后得到的效果。 你在面对我的时候缺乏了信心，一名魂师如果没有了信心，又怎么可能获胜呢？ 火无双突然发现，眼前这个明明比自己年纪要小的少年似乎成了自己的老师。 哥，你怎么样？ 我没事，我输了，输得心服口服。 火无猛地抬起头，双眼之中似乎有火焰喷射而出，狠狠地灼烧着唐三。但唐三的目光依旧平静。第一场比赛结束，唐三的表现征服了全场。 真是越来越看不透这个孩子了。 宁风致惊讶地发现，萨拉斯的脸色很平静，并没有因为唐三的表现而产生出什么情绪波动。接下来的比赛对于唐三来说很简单了。赤火学院接连出战了五名队员，其中那对双胞胎兄弟火云火雨更是从39级突破到了40级，但没有一个人能让唐三释放出第三魂技。在这样的情况下，赤火学院最后一名队员火舞沉重地走上了比赛场地。一穿六，晋级赛开赛以来最为悬殊的比分出现，而且被穿掉的六个人还是老牌强队赤火学院，这是比赛开始之前谁也无法想象的情况。看着阴沉着脸上台的火舞，唐三深吸了口气。虽然他表面上看上去和进行第一场比赛没有任何区别，可实际上他已经非常疲倦了，魂力是尽可能的节省了，可他毕竟已经对战了三名40级以上的对手，更何况节省魂力就必须意味着他要对自己的每一个能力的使用都控制到最精准的程度，这需要的计算量是何等庞大。因此唐三的魂力消耗只有40%左右，可实际上他的精神消耗却超过了70%。观看者们都在想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唐三能否以一己之力击溃赤火学院，完成一穿七的壮举。注视着唐三，火舞反而逐渐平静了下来。 这场比赛不只是我与他之间的事，也关系到赤火学院的荣辱。如果我败了，对方完成一穿七，那么赤火学院在五元素学院中将永远抬不起头来。所以不论如何，我都不能败。 绝不能。 火舞是赤火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天才，这段时间的苦练令他的魂力再进一级，已经达到了44级的程度。他相信自己不论是武魂还是魂力都应该在眼前这个唐三之上，但是有一点他始终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整个赤火学院都无法战胜他一个人？就因为他是控制系魂师，因为他的火敏，不，肯定不止这些。 唐三静静地看着火舞在自己面前30米外站定，他惊讶地发现火舞的气息似乎出现了一些奇异的变化。他和火舞没有什么交流，每次看到火舞，火舞身上所散发出的似乎都是火爆的气息，从某些方面看，他的性格和柳二龙倒是十分相像，可是此时沉静下来的火舞却像是变了一个人。原本就十分修长的身体在皮肤表面淡淡的红光映衬下显得更加美艳，摇身一晃，火舞背后渐渐浮现了一层淡淡的橘红色影子，和他身形一模一样的影子，模糊的火影充满了虚幻的感觉，但这就是他的武魂火影，火属性的影子，一种极其特殊却可以将火元素最大程度发挥出来的武魂。今天这场晋级赛，赤火学院显然已经不可能获胜，但火舞却已经下定死志，不论如何也要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第二场比赛开始。 唐三一直在思考火舞会用怎样的方式进攻，在裁判宣布开始时，火舞就给出了答案，奔跑。火舞修长而有力的双腿飞快地律动起来，直奔唐三冲了过来。他的速度虽然无法和敏攻系魂师相比，但达到40级之后，魂师的身体在魂环所带来的属性和自身魂力的作用下已经远超常人。他全力冲锋时的速度快得惊人，两人之间的距离飞快地拉近着，一根蓝银草激荡而出，横扫目标正是火舞那纤细却充满力量的腰。试探性的进攻让唐三的精力已经消耗得大了，主动出击的计算量比守株待兔要大得多，他选择了稳守反击的战略。有着火免疫的优势在，火舞的技能作用在自己身上也只能像火无双那样以爆裂的形态展现，所以唐三并不算担心。如果火舞展示的是第四魂技，蓄力的过程就足以让唐三做出反应了。面对蓝银草的横扫，火舞不但没有闪躲，反而速度更增几分，两人30米的距离眨眼间就已经缩短到了10米。火舞的双眼亮了起来，同时他身上的第三魂环也已经开始发光，紫色光晕弥漫，为他更增了几分姿色。突然之间，唐三脑海中灵光一闪，顿时明白了火舞的攻击方式。蓝银草横扫不变，唐三的身体也飞快地动了起来，飞速向着横向移动。火舞似乎已经预料到了唐三的反应，他那原本直冲的身形立刻改为斜冲，依旧朝着唐三逼去。就在蓝银草即将上身的一瞬间，火舞的第三魂技抗拒火环发动了，耀眼的橘红色光环瞬间释放，这魂技在瞬间就将近身的蓝银草荡开，整个魂技覆盖范围达到了恐怖的直径60米，而他此时与唐三的距离不过10米，抗拒火环在挡开了蓝银草的同时，也将唐三的身体远远地送了出去。比赛场地的直径是100米，抗拒火环的直径是60米，可以说覆盖了场地大部分范围。唐三在抗拒火环的推动下，几乎一瞬间就已经接近了比赛场地的边缘。而火舞的抗拒火环最恐怖的地方就是无视任何技能和防御，在攻击范围内的一切技能都将暂时被驱逐，当然前提是对手攻击的技能不能超过火舞自身魂力10级以上。火舞的身形没有任何停顿，就在唐三被逼到边缘的同时，又是一个抗拒火环亮起。 这丫头看上去脾气火爆，可实际上却十分聪明，控制系魂师果然非同凡响，利用抗拒火环，一瞬间就将我逼到了难处。 此时就算是唐三的第四魂技，最多也只能暂时阻止火舞前进的脚步，而无法阻止抗拒火环的发出。这原本是防身的技能，被火舞这样使用，无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然抗拒火环也不是绝对的，它的限制在于它的高度， 抗拒火环的作用范围直径是60米，高度为3米，也就是说空中3米外是抗拒火环无法顾及的范围。所以唐三唯一的办法就是腾空。眼看着火舞第二次抗拒火环瞬间释放，唐三纵身而起，从抗拒火环上方飘然越过。看到这一幕，火舞脸上流露出了一丝冷笑，把唐三逼入空中的目的达到了。诡异的一幕出现了，火舞身上的四个魂环在唐三腾身而起的一瞬间同时闪亮，背后的火影也在瞬间变成了白赤色。 嗯，熔环。 比赛场地外，正在观看比赛的大师骤然惊呼一声。熔环并不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天赋，只有一些极其特殊的魂师才有可能拥有这样的能力。熔环这种天赋，就是在瞬间将自己几个魂环输出时所需的魂力同时释放，也可以说是一瞬间大幅度将魂力释放出来，使用一个魂技。熔环最大的好处就是爆发力。简单来说，如果一个水潭只有一个出口，那么水就只能从这一个出口流出，虽然总是会流干的，可怎么也比不上四个出口同时流出的快。在上一次预选赛中，大师就猜测火舞拥有这样的技能，只是当时火舞还有辅助系魂师的帮助，大师不敢肯定，但此时却已经完全可以认定火舞所使用的就是熔环。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